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聚集一起敬拜他。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叫礼拜一，今天还是讲这个题目叫礼拜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父神啊，似乎这段的时间恩高就你仆人要先讲的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发出亮光，使到我们更加认识你，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父神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平常说找来外找来外找来外，我们要知道找来外是高位的队友，要你永远变得有点给小别给挖毒。我是跟有一天教会所有的活动都会停止，都会消失，只有做礼拜永远长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还是做礼拜，而且日夜不停的做礼拜。所以做礼拜找礼拜到那的基督徒里讲，是最重要的一个操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做礼拜感恩找礼拜，是为了接纳的圣来的国的找礼拜联系的呀。找礼拜也使到我们主灵生命的进步，红外个人对圣来的恩典在地色上进步。上个礼拜我说了找礼拜找礼拜做礼拜使我们重新得力啊，做礼拜使我们更新改变啊，做礼拜使我们身心健壮。为什么呢？因为做礼拜找礼拜 SI 那得对 4R CBR 之后啊，第一个 R Rebuild 重建，重建我们与神的关系。第二个 R Release， 在生活上我们会遇到挫折失败打击各种等等，甚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出现困难，但是做礼拜让我们得到释放啊，让我们不再被压制不被捆绑。第三个 R Recover 医治，我们难免会有创伤裂痕，但是来到上帝面前做礼拜，我们经历上帝医治我们，现在的耶和华拉法一定能够现在。但是 review 忙忙碌碌当中的时候，我们心不能够静下来，我们也看不清楚很多事情，看不清一些事实，但是在上帝面前敬拜上帝，我们的心安静下来，我们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上帝的亮光临到我们，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叫做 review。 弟兄姐妹们，这礼拜三那人更新整理，这礼拜三那人更新改变，这礼拜三那人身心健壮，这礼拜一带那人喜悦 for 之后。当时你说，哎，牧师说是说啊，无论这礼拜有的人做礼拜讲是讲，但是好多人做礼拜，有的人做礼拜却得不到这些祝福啊，问题出在哪里？做礼拜的问题吗？有一篇文章叫做爬累找礼拜仅是因为礼拜，意思说许多人做礼拜可能他已经失去了那个做礼拜应该有的操守操练啊。这篇文章里面讲什么？他说有的人做礼拜只看重什么？只看重哪看重工具啊，牧师没工具没两搞了，牧师工具好了爱来多我了咯，这个叫做迟到早退。全是几道呢？不过是个附属品。奉献呢？哎，开始盘奉了啊，这是一些做礼拜的情况。第二， 十礼拜是听是看，你礼拜拢听看，本人呢无参加全时祈祷、读圣经等等，结果十礼拜变成了欣赏会、观赏会。公公讲起这话咧，歌唱会好念咩？麦是真有够好吗？第三，十礼拜没有敬畏上帝的心，缺少了心灵的敬拜。可能是只要本人见我，我冇什么问题啊，我冇啥事情，我需要上帝，上帝啊，你怜悯我，上帝啊，你可怜我，上帝啊，你医治我，冇转的事情的，事情的迫切需要干。弟兄姐妹们，许多人今天就是在 这种情况当中做礼拜，怎么能够经验到上帝的赐福呢？所以刚才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第六章，你只要研究崇拜神学，研究崇拜学，一定要研究这一段的圣经。那我这个礼拜讲，下个礼拜我会大概会三次到四次讲解释这一段的圣经。因为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讲到主来拜大爷，就是讲到做礼拜的事情。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去学习什么叫做做礼拜，什么样的做礼拜让我们蒙恩蒙福啊。好，今天讲两点，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什么？第一，主来拜跟灵性神性先来给主公有关系啊，做礼拜跟认识相信上帝的主权有关系。什么叫做上帝的主权呢？那就是说那个人先来掌管万事，那个人先来那些律师的主宰，一律够发生一切大业，所有的事情发生都在我们的上帝掌管之下，都有上帝的旨意啊。我们可能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也听到人家这么说，哎呀没心就来吧，有没有讲过？哎呀没心就来吧，我没心就来吧、哎、为什么会讲这么句话呢？哎，一定是无脑大爷发生过对吗？不如意大爷啦，烦恼大爷啦，给心大爷啦，哎呀没心就来吧，甚至我没做礼拜了，我不要做礼拜了。有没有讲过？有听人家讲过吗？可是你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什么时候去做礼拜呀？圣经里面说以赛亚在乌西王乌西亚王死的时候去做礼拜。弟兄姐妹们，在王死的时候去做礼拜，这是什么意思啊？在古代一个国家国王死了，那个国家就会混乱，而当时的犹大国还面对巴比伦威胁，还有那种亡国的危险呢，国破家亡那个危险呢。而以赛亚他就在国家危机、社会动乱、人事惊天动地的改变、环境异常邪恶、人心惶惶的时候，圣经说他上圣殿做礼拜，一顾心就来拜咩？国家社会全蛮乱了，一顾心就来拜咩？一讲到顾心，他为什么还有心情去做礼拜呢？因为他相信，相信上帝的主权呐、啊，他相信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在上帝的掌管，都有上帝的旨意，都有上帝的安排呀。其实不单是以赛亚，圣经有一个人物叫做约伯。这个约伯他在一夜之间他失去他一切所有的，是波顶安无脑的毛，其家男女样西游，因为西游所谓岗位断了豆腐，所有的家产都被人家都被盗劫抢光，还有他还患上严重的皮肤病。圣经里面说因为会吉安等个朋友把进行宣告呢，一定会瓦片啊，瓦片的狗狗在这样卖血，这么大的患难苦难临到约伯，你知道吗？他的朋友看到他笑他， 你有个十来万呀，十来万我闹晕啊。他的朋友叫他，连他最亲密的人，他的太太也被扫，也跟他讲嘛，说你离开现在了，你离开上帝了，你还敬拜上帝吗？好，约伯怎么反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伯他撕裂他的衣袍，他俯伏在地上，他敬拜上帝说，我恳恳求你，也真的恳恳求去，现在的命是应当轻松的。一律就说，一顾虑就来外，一顾虑就来外。因为他遇到这么大的灾难苦难，他还敬拜，还做礼拜，因为他相信上帝的主权，上帝是历史主宰，上帝是生命生活的主，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约伯他接受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安排。还有一个人，大卫，大卫他做完了，他有一个儿子，他非常爱他，但是有一天这个儿子呢却病重了。哎呦，说天天陪伴哦，找那么爱心的因为紧急心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卫就围着这个儿子祷告，大卫都围着家境祈祷，一正好祈祷，一更下祈祷，没有正式祷告，一连几天不吃不洗澡不提胡须，然后整天躺在地上，不是睡觉，躺在地上向上帝祷告。他是国王嘛，他的臣仆们说，哎呀王啊，你不要这样，你要吃嘛，你不要躺在地上嘛，有那个龙椅给你躺，你不躺啊。圣经说大卫还是躺在地上几天，他这样的祷告，我就讲把配切向圣来祈祷。你们说上帝有没有医治他的孩子？有没有？有没有？圣经说他的儿子第七天死了，死了了，但是跟一个这样西游了，一个这样学习呀。臣仆们呢不敢跟大卫说，他们怎么说？儿子还活的时候啊，我们的王啊就那么样激烈了，那个把我们绑我给他找三找四你啊，找三找四哇就还你了，没千万不听我们劝告，现在孩子死了，不是更忧伤更激烈反应吗？所以他们不敢跟大卫讲。可是大卫看到他的臣仆们小小声讲话，他知道他孩子死了，所以他就问他们，孩子死了吗？臣仆回答说死了。圣经没记载大卫还是在那边躺在地上不肯起来吗？没有啊，圣经里面说大卫就是跌倒起来，证据了，一起根本证据了，都行于了，我能朝向了，一路呢起根也没完了，就好些哦。他做什么？去来外头做来外，做来外好了，不问他谁呢？叫他们拿饭来，他开始吃饭了。哇，臣仆们看到就很奇怪，他们就问王啊，你的孩子活的时候生病，你祷告祷告祷告，我们怎么劝你都不听，现在死了，你反而起来吃饭啊，什么意思啊？大卫说，孩子活的时候我祷告讲我先我祈祷，现在啊你因为讲讲死了，我敬拜神呢，我鼓励出来外，我鼓励敬拜神呢，因为大卫他相信上帝的主权，他接受上帝的安排，接受在他生命生活中发生一切的事情，这个叫做认识相信上帝的主权。有一节圣经这么说，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坐在坐为王，洪水泛滥 多么的乱啊！但是我们上帝坐着为王，意思是说，不论什么事情发生，不论环境局势如何的乱七八糟，上帝从来没有失去控制的，上帝仍然在掌权。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相信，我常常祷告，很喜欢用一句话：神，你创造宇宙万物，你是历史的主，你也是我们生活生命的主，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你。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没有什么那西白，我们只有那西白，一样不一样？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都有上帝在带领着，上帝在掌权。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相信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唱这首歌了。当太阳失去光辉的时候，朋友们不要忧愁，上帝安排都是美好，让我们的快乐迎接他。弟兄姐妹们，这礼拜跟认识相信上帝的主权有关，所以心情好的时候找礼拜，心情美好的时候鼓励找礼拜，身体健康的时候找礼拜，心态容易的时候做礼拜，平安的时候平安的时候做礼拜，不顺利的时候还是做礼拜，没可以的时候你找礼拜，不可以的时候反而你找礼拜，是不是这么样？还是考试的时候跟牧师讲，牧师拜拜呀，两个月不见你。哎，弟兄姐妹们，上帝在掌权啊，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主宰呀。我们要认识上帝的主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他创造宇宙万物，他统管万有，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我们一心来让神话神面去做全部。你相信不相信？相信吗？相信不相信？来再讲啊，一二三，相信。相信不是嘴巴讲啊，相信就是行动啊，要用行动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讲，可是行动呢，没心就来歪了，我没意思就来歪了啊，你就不相信上帝的主权。所以做礼拜就来歪跟圣灵的主权有关系啊。有些人呢，一本来没做礼拜，他本来没有做礼拜的，他去做礼拜不久排完了，排完时候一直在圣灵祈祷，他就跟上帝祷告，圣灵啊，我没做礼拜以前我都没办啊，我总是做礼拜就去陪玩啊，现在就是想到疑虑啊，哇，他在讲上帝嘞，我没有做礼拜没有病，我做礼拜了有病，上帝是什么意思啊？啊，这样的祷告，责问上帝祷告，可是上帝怜悯他，怜悯他的愚痴无知，上帝医治他，好，病好了，他继续做礼拜，做礼拜，做礼拜，做礼拜，他更加认识上帝了，而且他也慢慢在教会里面开始侍奉了，做九来文，做主力啊等等了。然后他生病了，生病的时候他向上帝祷告，圣灵啊，我现在是服侍你的人哦，陪伴啊不能引诱你的命，圣灵啊你一定会啊，你说圣灵啊你就让我健康身体啊，我今天再来吧，做主力家你让我把他们做主力到 啊就是这么样。哎，你看这个第二个祷告比他第一个祷告进步了，第一个祷告他问上帝哦，第二个祷告呢，啊，他没有再责问上帝了，进步了，不过呢他还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啊，啊，好，神怜悯他，他病好了，他健康了，好，他又继续都在教会里面做礼拜，信道有听到来嘛，没想到信道是因为听道的，做礼拜听到听到听到 OK， 一年过后能收信了，我说讲一排万了，这么一排万的时候他又给信来记录，他就给记录信来啊，我将我的板交到你手中，你跟我板贵人出来， 逼那个疑虑，哎，有没有进步啊？进步了了，圣灵啊，你赶快把鬼王也来，西恩，谁来吧，谁好，都来，逼那个疑虑，你看到没有？他在进步了，他慢慢接受上帝在他生命中那个主权了了，凭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第一个祷告，圣灵啊，什么意思啊？我也没来吧，没吧，再来吧，就去吧。现在呢，圣灵逼那个疑虑。我们看到他进步，因为做礼拜他不断的进步。后来他又生病了，当他生病的时候，这一次他向上帝怎么祷告？现在啊，谢谢你，心外陪伴，因你被人陪伴了。哇，你看，有几个这么祷告？啊，无论你转念几道没？现在啊，转那心外伴啊，因你外爹妈伴啊。啊，我老人呢？现在啊，在那外板，因为心木板，我心木蛮靠，在那么改板改外板啊，是不是？有没有啊？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啊？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弟兄，现在啊，想想你有心外板哦，因你被人板，所以你会不会祷告？现在啊，想想你有心外板哦，因你外心木板哦，会不会？哎们，弟兄姐妹们，你看这个。这个人一起来走来外不断的做礼拜，我们看到他的成长成长成长，然后他继续在教会里面侍奉，直到有一天他年龄差不多了，他身体也软弱了，他病倒在地上了，那么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探他了，探访他，然后为他祷告。那有一个就这么祷告，主耶稣啊，你也被供这点人的眷顾给爱你哦，哎，这个弟兄都没听到这样能再转的祈祷，主啊，你知道他多么的爱你，如果你能转的祈祷，你不要这么祷告，你不要这么祷告。我爱主吗？主知道，而且我也爱主不够。拉撒路陪伴时，拉撒路生病的时候，叫他的两个姐姐去见耶稣，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对耶稣怎么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啊，你爱能帮。他们不是跟耶稣讲，主啊，爱你能帮。哎，你看这个不一样啊。然后这个弟兄也跟那个祷告的说，你这个祷告不能够安慰我，我有没有爱主主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爱主不够，所以不是我爱主这句话来安慰我，乃是血来爱我，接触给我安慰我。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因你外爱圣灵就是我安慰我，那些圣灵爱我就是我安慰我。所以我们陪伴时，哎呀，圣灵作为陪伴咯，我就教会在你耶稣服侍你哦，我奉献哦，我特特礼拜做陪做礼拜哦，我真爱你哦，哈哈，你得不到安慰，你要想的是上帝的爱，不论你在什么情况当中，我们的上帝以不变的爱，以永远的爱爱你。当你想去献来去爱，因因我我爱你，你就得到安慰了。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弟兄的口，我们知道，一走来吧，一次又一次的做礼拜，他的生命、属灵生命、信心一直在长、成长。从开始他埋怨上帝，到最后他完全接受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安排，他对人、对事、对物的看法都不同了。所以做礼拜使我们刚强，使我们改变，使我们重新得力。做礼拜能够让我们得到四个 R 的祝福啊！做礼拜也跟相信认识上帝的主权有关。我们学习学习做礼拜，以行动来表示我相信上帝是主，操练做礼拜和上帝的心意，一起在上帝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第二，做礼拜跟上帝的话语有关，不是以赛亚做礼拜的时候他说我听到上帝对我说，不是每个做礼拜的人会听到上帝对他说，因为摩西做礼拜呢一天就算了，等于说我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人来做礼拜都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背景啊！有的人呢， 因为习惯来做礼拜，习惯了，放下起来咯，收收咯，习惯了，惯是要咯，我那木去个叫我也带哟，那去也那里还你咯，啊，伊就习惯了，惯性了。上帝对他说话，他也不知道。第二，因为责任咯，我今仔天咧这个做礼拜哟，因为今仔安排我做酒来往啊，啊，这个叫做责任咯。啊，今天我要去做礼拜，因为今天我就服侍员，因为责任。第三，因为气味，啊，礼拜堂啊，洗干净就吗？啊，营养真好点吗？啊，公公也不错吗？或者来了安静的气氛也不错吗？就去做礼拜。第四，欲望，什么叫做欲望？来做礼拜有目的的。啊，我在巴拿马兰三条路还没有人跟我讲，我在巴拿马兰。在巴生在福伦做牧师的时候，我的会友会告诉我，啊、哦，有一天礼拜堂来了一个新的人呢、啊，大家认识他了，那他也认识一些人，然后过了几天，哎，那个新的人去探访他，他在想，哇，这个人这么好哦，啊，才认识两天他就来探访我，请他进来坐的时候谈话谈话，然后他就做什么，一直讲我做生意呀、啊，啊，他就跟我推销了。我看你头毛的疤呀，只越下来嘞，疤头毛一边乌头毛咯。啊，你最也配有咩种啊？你看最这保健品啊，最越正宗啊，啊，下来配有个滚滚的，你也把它咪夹。这个叫什么？因为欲望，有一些目的来做礼拜。还有，因为感情、人情啊。不好意思啊，各种的因素啊，所以他就来做礼拜。哎，你看啊，我上个礼拜说敬拜就找礼拜，找礼拜做礼拜就是来到圣殿，安静在上帝面前，用诗歌、祷告、上帝的话、敬拜、赞美神的，这个就找礼拜。但是不是每个来礼拜堂的人，他们都是这样的哦，有的人是因为。习惯啊，嘴硬啊，雾迷啊，心底里有目的啊，或者因为阴茎感情啊，弟兄姐妹们，问你们一个问题：这样的人，这样子来做礼拜，好不好？做完你的做礼拜，好不好？想想回答，好就讲好，不好就讲不好。我刚才讲了，不是。每个人来做礼拜一定是做礼拜，有的人有其他目的，但是这样的人来做礼拜，来我们三堂做礼拜好不好？来一起回答，来，一二三，好。有没有人讲不好啊？好。你说牧师啊，这样好吗？找来外头没心意，有目的的，有其他没好没好的事情的，好吗？我告诉你，记得牧师讲的哈，我们不能够说不好，为什么？那人没来过没好，为什么？一起读来，一二三，来做礼拜总强过好过不来，没有来做礼拜，你做礼拜好过坚果，没你或者没你做礼拜。我讲一个故事见证你们就知道了。我觉得呢，我是被搞定，我是跟学厨那边、哎、有一个家庭，有一天一家人在一起吃晚餐的时候，吃晚餐一只苍蝇飞来，那个苍蝇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小儿子就看得很讨厌，他就对他爸爸讲了一句话，阿爸，你讲现在找个一切都是好的，不然有什么好的、哦、他问他爸爸这个问题，那他爸爸就说，孩子，我现在跟你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啊。那这个做爸爸就讲故事，所以以前很多年前，以前有一个小孩子，他每个礼拜一定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礼拜堂做礼拜，可是有一个礼拜天他因为闹别扭生气父母亲， 当他爸爸妈妈叫他去做礼拜的时候，他真的很不甘愿去，但是又怕被爸爸打，没办法，他还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做礼拜。不过在做礼拜的时候，他坐在那边很不高兴，要名牌不点点的哈，气鼓鼓的，很不高兴。然后他还说什么？母亲拱住一些阴阳的烟气，他耳朵烟起来，意思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做礼拜，你逼我来做礼拜，他就耳朵烟着。可是牧师讲到他烟着耳朵的时候，烟，就在烟着耳朵，因为就在烟气时候呢，有一只苍蝇飞过来，那个苍蝇在他的这个面前呢，飞过去飞出来，哇，真的很讨厌，他忍不住了，他就把他的手拿开要去打那个苍蝇。当他把他的手一拿开要打苍蝇的时候，他耳朵听到一句话，你要悔改，一点点，你要悔改。一学拿手一拿开就听到这四个字，你要悔改。动稿求回到家里，这句话一直在他的心中，在他的脑海当中萦绕着。也那一天他决定他要认真做礼拜，不是烟做耳朵，不是人在心不在，身在朝营心在外，不是，他还是认真的。后来他一天一天长大，成为教会侍奉者，读书，成立家庭，创立这个事业。做爸爸讲故事讲到这边的时候，就问他孩子，孩子你知道吗？那个小孩子啊，就是谁？就是你的爸爸。你说上帝创造苍蝇有没有用啊？小孩子说有用，有用。所以弟兄姐妹们，来做礼拜好过强过不来，没有来做礼拜。为什么？因为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工作啊，没来就少了一个机会，给上帝的机会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小地方，我们很多人都会认识，牧师也不断鼓励人来做礼拜。有一天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来做礼拜，你不要在那边议论纷纷，哎呀，这人怎么爱你做礼拜呢？哎呀，这人因你七七八八早会早会，因为你们都爱白搞，你们都知道哦。可是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样交头接耳的话，就是伤害呀，就是伤害。你不可以这么样的。城市我不必担心，那小地方我今天这么讲，因为我听过人家讲嘛，一呀你做礼拜咩？男人也来做礼拜呀，伊咩来的做礼拜呀？啊，假人也做礼拜咩？啊，女今后啊，伊咩来的呀？是不是？不，记得牧师讲的，他来做礼拜，不论是谁，你欢迎，感谢做你的做礼拜的，这是最好的，好不好？以后不要，哎呦，假人你做礼拜呀？有的甚至跟我讲，牧师啊，伊咩来做礼拜？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来做礼拜？人做不到，上帝可以做到。我们要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我们撒种，上帝叫他浇灌。我今天五点多还叫人做礼拜了，我没有来。我不是叫一次，我叫了几次了。但是我们要做，因为我们知道来做礼拜好过强过没来做礼拜。所以我们要为每一个人，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感谢主，因为他给自己机会，也给上帝机会呀。弟兄姐妹们，记得牧师讲的，有时候我们讲的话成为一粒石头，知道吗？那粒石头就是摆在教会礼拜堂中间 门那边，让人家本来要来，因为你讲的话得了巴累回家了。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来做礼拜了，不论那个人是谁，感谢主，你来做礼拜，因为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微小的声音，神的亮光要临到他。记得牧师讲的哈， 以后不可以讲这些话了哈。以赛亚做礼拜听见上帝的声音，因为做礼拜跟上帝的话有关嘛，所以做礼拜一定读圣经。做礼拜点着拱烛，什么叫做拱烛？拱烛就是解释圣经啊，让做礼拜的人更加认识上帝啊。为什么唱诗祷告？也就是什么让做礼拜的人更加认识上帝。弟兄姐妹们，我们日常生活、家庭、儿女、夫妻关系、工作、学业、友情、人际等等，都可能会发生问题呀。可是，当人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做礼拜，上帝对做礼拜的人说话，安慰做礼拜的人，医治做礼拜的人，教导做礼拜的人，亮光临到做礼拜的人。我这个是我上个礼拜讲的，所以就帮助我们。不过呢，有的人来做礼拜，你跟我走来拜几人问我怎么听到圣灵在我讲话，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一你走来拜，一你听到你听言论，跟他牧师讲鼓励吗呢？跟他牧师讲好笑吗呢？言论他不是预备心，跟他现在解决牧师解决讲我讲而让我讲邪了，他不是这种心态，而是把听到当作演讲。第二个，一听到你听别人的，特别人听的，他替人家听，帮人家听，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讲个故事了哈，你们可能听过了哈。有一天礼拜天早上，有两个人吵架，吵得很凶，叫浪眼人对人呢，写的点骂，写的心木，哇，点骂心木啊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要小心啊。小声再大声，然后慢慢多一点，有那容量。为什么有大声到小声呢？他们发现了，谁定找来外时间搞了啊，不要再吵架了，我们去做礼拜。而两个人就来礼拜堂做礼拜。那天啊，牧师讲道的时候啊，刚刚好讲到点嘛，他心目顾虑哦，就是拿阿米和路德的故事。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拿阿米是写了今后点嘛，而路德呢是写今后心目啊。哎，牧师在台上讲道，当牧师在讲到拿阿米在这点嘛，就点嘛，正好正好怎样好怎样好的时候，就心目呢，他歪着边给我扛一点嘛，头歪一边看他的家婆，意思就是什么？你叫倒卖，你叫找你这个做家婆的怎么做？你看圣经里面说做家婆要怎么样，你有没有怎么样啊？哇，一直看他的家婆啊。然后牧师讲完做家婆的了，讲到做媳妇的路的了，到家婆了，头转过去看他的媳妇。你叫媳妇这么早？伊哩个，你只心目做咪穿过咪咩？啊，声音明明在你讲，即全在陆地还你哟，你做咩样哦？啊，他就咪就剃头砍剃头先咯。嗯，做礼拜完啦，爹妈心目不断吹啦，搞得吹又开始吵架了啦。啊，不是才做完礼拜咩？不是上帝借着讲员讲，家婆媳妇要怎么样做咩？为什么又回去又吵架？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是听到，不过是替家婆替媳妇听，媳妇替家婆听啊，怎么会成长？哎，我做牧师十几年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讲道的时候，听到的人不是听到上帝对他说什么，而是听，嗯，做牧师讲的那样，嗯，做牧师讲的那样。哎，你话你家真白没？天啊乌啊，水源黑乌啊，对不对？是不是？天下乌鸦一样的黑呀、啊！但你讲呢，牧师讲对呢，牧师讲对呢，你抽不到上帝的话的。只有我们谦卑在上帝面前，下个礼拜会跟大家讲，谦卑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的话，生命之道领导你。原来神的话是跟你有关系，不是跟那个跟那个。所以听到，不是替别人听啊。来做礼拜，做礼拜跟上帝的主权有关系，做礼拜跟上帝的话有关系。那么我们来做礼拜，我也相信圣灵，圣灵去做，做礼拜就是一个行动的表明了。做礼拜圣灵在我讲话，记得是跟你说话， 因为改变了，是对你说话。我们只有这么样，我们才会继续的成长。好，结论了，我们看看华人百会早行啊，不必讲这个，另外一个 slide 造型。可是现在越来越少人拜这个灶神，为什么？因为我们家里都没有灶了，对不对？我们家里就没有灶，所以有一天这个灶神会不见了。但是其实你研究华人拜拜，有很多神过去拜，现在那个神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没人拜了嘛，没人拜，无人拜，也是都出现，没人拜也是都跑。那么你说我们的上帝会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做礼拜他不在了呢？他不见了？不会、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不缺乏礼拜，我们的上帝那能现在讨论不可救礼拜早先了。因为这天使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公，你妈妈的敬拜现在啊，所以你能发觉你做礼拜真奇怪。我们做礼拜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做礼拜我们要感恩感谢现在，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的恩典，我爱你做礼拜敬拜主，我相信你的历史的主宰，我相信你的道一世声音，我一世我生命更新。所以做礼拜是什么？蒙福蒙恩蒙望最好的大爷啊，做榜样的人。先生，礼拜讲了哈，我们已经定下目标了，那来礼拜咯，对，三万五的家人做礼拜，就是目标。三万五的家人，那大家都很多呢，鼓励、有枪、大量、破那里做礼拜，关心、骂你妈，那来礼拜咯，雪娃味道明没啊？五月一号，那来大群组雪娃味，上一栋雪娃味，上一栋就三六六。慢点慢的雪把你那边没有，那我们大家同心，我们明年庆祝100周年纪念，我们就以350人做礼拜来献给我们的上帝，荣神一人，感谢赞美主。来，我们一起来唱，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在这亚塞，企喺佢亚塞，唱这首诗歌。虽然我会敬拜你，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 敬拜你。 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咱来看看那最佳事，我写那报告嘛哈。来，头里边。第一个跑去哪里？咱来阿老司令，顾办话来。